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新年快乐！欢迎来到2018年第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嘉宾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祝大家新年快乐，元旦快乐。我带来的比较安静，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野丽莎的。歌曲的名字呢，还有歌曲的曲调呢，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叫做 Moon River 月亮河。因为今天正值是就是全新的一年第一天，也是在农历上呢来说是15。 Yes. 每到15呢，月亮都肯定都特别圆，基本上不会跑题，它的 是 不会跑题的那种圆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今天月亮也特别圆。 对，今天呢是全新一年的第一个直播的夜晚，同时也是一星期的第一天啊。 是。 曾经我们在周一的晚上相当苦恼，这个买卖息啊，没人理。如今呢，我已经40岁了，他呢也 43岁了。 是的，83岁，两个人加起来的，我们又与大家一起开始了2018年男左女右的第11年的征程。 是， 不知道这个夜晚还会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还愿意和我们一起在2018年，在你每一个学习、工作，各种心情之后的晚上，继续打开收音机，找到北京乐广播，来到974，听听我们。这一切，2018年都会揭晓答案，无论是。你是否每个晚上都听，或者是偶尔听？我觉得这段曾经的记忆都足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与大家，你们与我们都再也分不开了，是吧？ 对对对，没错。我们其实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今天还在想呢，这个10年里边，我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就是11年吧，基本上10年半，11年。居然有周围有这么多心心相印的朋友，就是10年如一日的陪着你一直走过来，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韩丽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默默什么的这些男嘉宾也是应该是幸运的。 是我们这个男左女右哈，年龄大了，所以呢都比较认真仔细。男左女右呢，具体到今天呢是开播了10年5个月又16天。 对，是。 再有个 7个月吧， 对，咱们就11年了。2019年我们是否还能在一起，先不去想它，我们好好的把2018年的300多个夜晚哈、啊、好好的相伴。我相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大家一定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新年祝福，一定也许下了很多很多的新年愿望。 是。 那在这个男左女右与你陪伴的这个晚上，其实一会儿呢，我也想问问叶谦，有没有就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祝福，或者是一些让你觉得很惊奇、还没有想到的一些祝福？ 嗯， 有没有呢？ 没有就没有祝福。 我有，请反问我，我有啊。我们来重温一下每年都会听的《新年快乐》，小虎队《忧欢派对》吧。 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让我鼓起所有的 每一年都会重温的歌曲，而且只有在1月1号晚上播才会应时应景的新年快乐， 是 透过男左女右的时段再一次与大家分享。 嗯，男左女右这个全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啊， 是。 然后其实我们是从今年夏天7月6号，7月16号开始，我们是全新的第11年开始的。 是，而且呢有一个变化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得到，以往呢就是我节目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整点资讯，对吗？我们会在大概晚上10:03-04的时候才会开始，但是2018年的男左女右还有整个北京乐广播都是半点资讯了，所以说呢在整点的时候是没有资讯的，就是10点报完这个时间之后我们马上登场。 对， 发现没有？ 嗯， 所以你沉默都不准再迟到了。 你嚷嚷什么劲儿？ 我万一沉默在听呢，对吧？都不要迟到了，因为一旦迟到的话，这个开场啊亮相你们就错过了。 对对对。 好，这点呢也是我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才发现的。我以往呢是一个就是比较踩点来的，因为我是在办公室一直候着，然后我喜欢就是一个一下子到直播间，我不喜欢在就是我们后面导播间等很久很久，所以我喜欢就是踩着点来。但今年我改变了。我本身就提前了10分钟来，哎，刚好导播说你知道那个整点资讯，我说我不知道。 你跟导播也嚷嚷。 没有，就想啊，一切的一切 气儿够大 的，一切的一切呢都是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哈。凡事呢往前赶一赶没有什么坏处的，新的一年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改掉一些坏习惯坏毛病。今天的红人那亮相是真的痛快啊， 是， 就是别看男左女右快11年了，你我快50了啊， 直接 上来。但是节目这速度短平快啊， 对， 就是咱们俩这口齿这是反应都还行哈， 直接上来人家就求红啊。 对，李维希， 对，李维希上来就求新年第一红。 李维希啊，李维希，我谢谢你啊，真的是很快就亮相了，让我们一点都没愁。李维希她的头像应该是她和她男朋友吧，或者是老公哈， 是，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恭喜李维希当上2018年第一位红人，同时呢也是男左女右的1487号。 谢谢了。好，卡朋特兄妹留下过很多经典歌曲。 哎，不对呀，2018年你怎么都像跳慢四， 对呀， 交际舞的感觉呢， 上岁数。Yesterday was once more， 这怎么了？不对呀，这。And they play that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d so well.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hoa whoa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your 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To them, and I'd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hoa whoa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老叶，老叶，你最近怎么了？ 哎，舒缓多了。 跟老同学们一起跳慢四十去了，是不是？ 心情放缓了， 开始走交际舞路线了，是不是？ 我妈也给我拿补品了，中老年豆奶粉都拿了。啊，我要享受一下老年人的生活了啊！ 怎么当年那些摇滚不玩了？ 就一下就 朋克呢、哎？ 马上我就得拿保温杯的人了， 枸杞往啤酒里倒了。 哎对 不过这种调子其实是夜里很多人都非常享受的哈， 嗯， 你能在这个2018年终于大彻大悟哈，我不知道曾经 谈不上 不是你手里还转的什么东西 啊？ 不是你现在做节目怎么这道具这么多呢？ 讲究个盘啊，这个东西就是盘着玩的啊。你比如说我手里要盘俩馒头，那属于我饿了。 不是我跟你讲，2018年老叶不太对劲啊，这个。我们一起密切关注他的变化哈， 目睹我的老去，我目睹我的老范儿老太风 声，看看能不能坚持到2018年的12月31号 哈。那没问题， 这个整个调有点不太一样哈。 不过我刚才遇见一个比较那个棘手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大家还没有就是看见我转发今天韩立的那个微博？我上来以后我就发现我的微博的号可能怎么就。我现在不想象是被别人盗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反正我是登录不上去我的号了。 你平常是用扫描方式登录还是？ 没有，从来没用过扫描。 你扫描多安全呢！ 我刚才扫了一下，就变成别的号了，愣告诉我是另外一个。 等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先看我这边，咱这一样的哈。今天晚上大家还真的挺热情的， 哎呦呵。太热情。 目前我看到这个留言数哈、啊、已经增长到了72条， 嗯， 平常这点儿达不到的哈。 对， 看来还真的是新年新气象。而且呢我们每个晚上直播的时候呢都有直播帖，到了年底呢我也会有一个总结哈、 嗯、 就像我昨天晚上啊这个临了啊把咱俩你看2017年的第一期和2017年的尾声的最后一期， 嗯， 就对比一下，你看你的发型啊， 对， 你的感觉啊， 我一年下来头发就能长，看来长得还挺快的。 对，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自拍的力量哈，它其实会无形之中给你很多微妙的东西的传递。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传统的暖文章、冷笑话。说实话，男左女右的这一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其实我也在想哈，我们变化。或者不变化， 嗯， 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在于我们的节目别变化，变得越来越好才好。你无论你怎么变啊，节目别变得越来越糟，那是真的。 其实很多人建议我增加一些新男左啊， 嗯、 这增加的意思什么意思？这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没有，没事，我没事，但是 他们怎么办？ 但是你可能就。这个就名声在外不太好。 坚强的阿里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无论 这些应时应景的歌呢，肯定是要在新年的时候播出来了，所以我们再次分享来自雨飞们带来的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to you。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帮我们制作 LOCA 很多年的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抛出了今天晚上红人啊，这个萌妹子李维熙啊，萌妹子李维熙呢，不仅长得很萌，而且呢，感情生活相当顺利。 对。啊，有人跟你说过，你像一些，就比如说你像一些韩星啊，或者 对 啊，对那种感觉是吧？ 我建议你是别割双眼皮儿 啊、 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看你这眼睛，如果割双眼皮儿，肯定特好看。 那不是你了， 真的不、嗯、不要去做。 你的特点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蛋白质皮肤，然后还是那种小萌眼妹，多好，对吧？ 不要去成为大众意义上的那些模板化的美女们哈、嗯、应该有自己的特色，直到有一天你可能真的觉得看不惯自己的时候，当你想改变的时候你就去改变，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说哎呀你要如果割个双眼皮肯定特好看，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你现在已经很美了。 对对，李维熙、嗯、很荣幸你能当第一个红人， 是而且他还感情非常幸福，我觉得当他找他当红人呢，也给我们那些众多不幸福的男多女友们哈、啊、单身的男多女友们带来一些我觉得是喜气嘛。 其实按 理 说咱们这家的听众一般来说还是幸福的，你都比较幸福。 那随遇而安男子幸福、 嗯、 对吧， 幸福、嗯、 长征2046呢， 对、啊、幸福。我跟你说，你就是因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你带来了大家的幸福。 解开 好 Country Songs 来自 James Blunt。 OK，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也将进入到2018年男左女右的第二时段，也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篇短文章和第一个冷笑话。 康妮的歌 Canny's Songs。 There's still your name on my phone. I can't believe I'm not able to call. We met in a beautiful place. You danced, I talked. I go back there every single day. I'm still there, but you're not.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受低层偏东风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空阴转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本市已进入29天，气温低迷，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在做好防寒保暖的同时积极预防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2度，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星球大战八：最后的五帝爵士》将于1月5号上映。影片中既有激动人心的太空大战和光剑互搏，也有颇具玄幻色彩的超能力，还有感人至深的生死离别。青年冒险题材影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将于1月12号上映。22年前，已故明星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勇敢者游戏》，给众多80后影迷留下了深刻的童年回忆。好莱坞科幻动作惊悚片《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将于1月26号登陆国内院线，这是2018年第一部和北美同步上映的好莱坞影片。最后来关注科幻动作片《头号玩家》，讲述了在环境破坏已经让人类颇为烦躁的未来世界，游戏公司绿洲利用虚拟实境技术与网络游戏的完美结合，为人们提供了避世的心灵港湾。《头号玩家》将于3月30号在北美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将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 半生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伟年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2018年第一期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二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对，全新的一年开始了，元旦快乐！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在新地里呢，我们还是待在中国年的鸡年， 是 对吧？ 对，在我们的农历还应该有两个月。两个月的光景也其实很快就要过，然后马上就会来迎来春节，真正咱们的新年就到了。 其实我更愿意把这段日子元旦到春节之前当做一段为我们真正的啊狗年做一个热身的阶段，对吧？一切未来得及做成的事情呢，都可以在这段时间来做个弥补哈。 好， 好吧，全新的开始，各位如果以前不搭理我们啊，怎么说呢？这个年份哈，希望我们有新的互动的开始。 行， 因为谁知道哪天就互动不 了 对， 对不对？ 有一天就是忽然互动不了了，应该不会是说节目啊怎么怎么样了啊，可很可能是那个韩立或者是我啊口角不利索。 你又来了， 冷笑啊， 我得黄昏恋去了是吧？ 对对对。 好的，新的一年我们的第一位红人呢，也是一位非常漂亮可爱而且幸运指数和幸福指数都非常高的李维熙。 李维熙、啊、名字也漂亮，人长得也漂亮。 好了，李维熙担当红人，今天晚上我们的100+，我是真的不怕了啊，不怕不怕了。 好 啊，要不咱们新的一年 你爬不动了吧？不爬不爬了， 加20+，120。 行、啊，给自己往上加码。 反正现在已经110了哈、啊，咱别太贪婪。 好， 冷笑话，哎，你说 这样啊？ 如果万一评论能删除吗？大家听着听着不好听，再给你删了。 你有那个有那种设置啊？ 啊，对对，可以删除、啊。 有那种设置啊，就是不是，我是说有那种不可删除设置。这要脸不要脸了？永远不想删除的话呢，你就要设置那个东西。今天讲一什么？讲小明的啊，好久没拿小明开刀了哈、啊，咱讲小明的吧。那个新年第一天，咱找一个就是说你得罪他，他也永远不会跟你急的这么一人物，小明啊，不说你姐姐韩美啊，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小姨来香什么的了啊，说小明啊，作文啊，这两次啊都完成的又快又好啊，这个质量也高啊，这第一篇呢。老师呢让他写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要求呢一，语言简洁，词句精炼，二，故事呢必须以悲剧收场啊，第三，这个字数啊题材呢都不限。小明呢就开始动笔写，这就是他的全部这篇文章的内容，嫁给我好吗？滚。第二篇呢要求他写一篇武侠题材的短篇小说啊，要求呢有四个，听好了啊，第一个要求是要涉及三个门派以上啊，这个武侠短篇小说要涉及三个门派以上。第二呢要体现充分体现门派间多年的恩怨情仇啊，这个是相当关键啊，这第二个要求。第三，扣人心弦。第四，字数不限，越短越好。嘿，小明又提笔就来啊，秃驴敢跟频道抢师太。今天啊，不但小明写的文章又短又精悍，我放来的歌也是 Rihanna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短啊，就从来没有这么短过，这真的是一首全歌，一首成歌，他才 1分12秒啊，就完事儿了。 怎么不愿意唱下去了？ 这就是这么短，也许以后啊，他可能还会尝试唱这么短的歌曲。 可是听上去不像歌啊。 怎么不像歌？又有音乐又有唱，是吧？ 总觉得好像是个开始， 总觉得是你给拉下去的。 对呀、啊，我这些年我不干这事儿了。 就是。 怎么说呢？没有韩美的冷笑话， 好多了是吗？ 不是，是让大家有点略微觉得异样的冷笑话哈。 所以那还不如你姐姐以后经常出场呢。 不，你能不能换点别人啊？你家里这个最后整点别人去了，行不行？ 叶须及其夫人。 好的啊、嗯，那这听上去舒服多了、哎、哈。好吧，22:39，我今天晚上暖文章呢也不长，但是呢却是一篇我觉得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晚上。和很多有性格活得有态度的人共同分享的一篇暖文章啊，共同进入2018我们的全新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018年我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题目叫做《我想继续做一个不合群的人》，作者反裤衩阵地。新一年你想做什么样的人？首先还是应该做个快乐的人，而且更加明白快乐在于主动，在于给予，在于内心有力。尽量不要做一个焦虑的人，更不要因为自己焦虑而想方设法拽着别人和自己一起焦虑。不要把你的焦虑包装成吐槽，让人和你一起参与。不要把你的精力用于琢磨蛛丝马迹间的微妙人际关系。不要刻意在朋友圈发些没头没脑的抱怨和假装看穿，没用的。只有一种办法能真正解决焦虑，做好你能做的事儿。新一年你要不要也尝试做一个不合群的人？不比较，不跟随，不因为害怕或孤独而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一个圈儿，把时间和情绪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让给别人去挥霍，去引导。不是故作清高才站在人群之外，只是深刻懂得活着的使命绝不是尽量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喜欢自己。活着是为了不断找到那些真正有趣的事儿，做一个绝不完整但十分精彩的人。并且请你相信我，在通往有趣和精彩的路上，你会顺利遇见真正的同伴。以及坦白说，安全感来自财富和阅历，而不是站在众人之中。去创造，别躲藏。如果在新一年里遇到了爱，那么请做一个纯粹的爱人，做一个赤诚英勇爱得起也输得起的爱人。应当对爱情始终抱有虔诚，保持进步，保持天真，在遇到动心的人时能够勇敢地表达，大胆地追求，以及自信地说我不想错过你。不是因为你令我完整，而是所有令我快乐的事儿，我都希望和你一起多做几遍。爱是美好的，它给予我们两种宝贵的东西，温暖和陪伴，或者温柔的回忆。所以无论爱与不爱，都请保持一份体面，好好相处，好好告别。别怕痛，痛是爱的另一面，没有痛爱也不成立。难受的时候可以哭，但千万不要因噎废食。 无论如何，我欣赏这样的人生，即使心中藏有再多悲歌，但明日仍可抬起头来，笑笑别人，也笑笑自己。有人可怀念，有事业可做，有欢喜可沉溺，有自我不害怕。对待生活，永远抬头远望，绝不凝视深渊。2018，生活的关键词依然是实现，实现发展，实现勇敢，正视自己一切合理的欲望，然后心无旁骛地去实现。前路漫长，但我会继续陪着你，加油吧，快乐的，不焦虑的，不合群的，勇敢的我们。2018，请让我们一起做心中最想成为的自己。仅以此篇文章送给天底下的男左女右们，希望2018你会活得很安心，很开心。你有能力爱自己，也有余力爱别人。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我的星辰。开始后，归途中不再是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远方再见了，我也曾努力过，原谅我无法生起火，只能路过，原谅我继续漂泊。 他，路过啊错过他。 但愿你喜欢这首歌，也喜欢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愿我的声音配得上写这篇文章的作者，配得上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就是李健，还有王俊凯， 是， 还有之前我非常喜欢的作者，而且后来我知道他跟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哦， 是来自于学法律的学校毕业的文字工作者哈、居然能写出，反正我关注他的文字很久了。2018年，我希望我的声音可以读出他更多更多的文章。 他有那么多文章吗？ 当然 啊、哦，他还是个多产作家。 反正我觉得在那么多我看过的文章里啊，就是能够让你在新年的第一天，因为你听了太多大家对你的祝福，对吧？ 是， 你有太多的那个愿景，可是能够这么能让你的心一下子得到共鸣感的文章里，我觉得这篇是真的。当我早晨看到以后，我就第一感，我一定要在晚上节目里和我的听友分享，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有什么样的节目主持人，大概就会有什么样的听友。 嗯， 我们这十多年来所培养的默契，大概就是我们与同类之间的那种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对， 对吗？ 不过你还有早上呢， 啊？ 你这你 我今天、 哎、快拉倒吧，我大净睡懒觉，他会早上 我跟你讲哈， 你的早上就可能是下午。 我是今儿呢早晨陪父母啊、 哦， 我觉得新的一年的开始 那是必须早起的、 啊。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那个，说实话，我昨天晚上真的没有守到24点。 这个不是春节，你守它干什么？ 不是我困了，我就是平常六日的时候，我还尽量的让自己早睡哈。尽管我也收到一些朋友的祝福，然后我都早晨起来回复，所以早晨的时候呢，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所以和大家分享了。这位听友他非常喜欢这篇文字，我相信会有我们的红人告诉你作者，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吧。他的文章实在是非常值得一读，虽然说有些人的人生可能你要仰视，你觉得好像他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可是我觉得找到一个标准，甚至说找到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一致的，然后去朝那个方向努力，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很幸运能跟找到榜样然后去努力的一个方向，非常重要， 就很容易就能找着榜样。你比如说我前些年我常年老说我的那个有一个偶像，应该是算是北野武的事业偶像，因为他惊着我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他一天呀只能有的时候他最旺盛的时候，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至4个小时，然后因为他工作太多了，他集导演、演员和那个节目主持于一身，于是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的能量真是，我是从来就是羡慕这种人，佩服这种人，而且这种人很容易就变成我的偶像。最早的时候是卓别林，他也是忽然就变成我偶像，不是因为他的那个剧，单单是因为他的剧幽默好看，而且是我发现他配乐也是他，剧本呀、演员呀，所有的，甚至包括后台道具、选服装什么的，都他一个人。就全他一个人，一开始那这个人的能量一大起来，很容易就成为我的偶像。 对，真的在读他的文章很久之后，我真的2018年也有一个愿景哈，就是很多人希望我自己能够独自开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缘由，就是我总觉得以我们天蝎女哈做一件事情的出发还有过程以及最后的有始有终来说，我觉得只要开始了，在过程里就要把它做好，然后呢就要让自己工作量也好，或者说你所牵挂的东西都会多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就要去权衡你的时间、你的能量等等等等。 是 啊，这个我也在考虑哈，这件事情呢我一定会答应自己也答应大家，如果真的有人他们欣赏你的思想、欣赏你的生活，想和你互动、想与你分享和分担的话， 你就加小号了。你就赶紧变小号跑了啊，原来是跑了。没有，韩立不是那种人，韩立可大方了，可大方，可大方了啊，他会好好的跟你们聊的。Get it Berry 这首歌的名字，嘿嘿嘿。A hot little hurricane. Ha! 'Cause I'm feminine and soft, but I'm still a boss.

平常，好人有福共分享，好人啊，仗义直言挺胸 宽。哎，做 office lady 压力超大哎。 其实 housewife 也不好当， 要不然咱们两个合伙创业吧。现在来自宝岛的茶饮品牌世界茶饮开放加盟了，赶紧拨打400-678-6888加盟世界茶饮。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1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NZNY 就是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全是好消息， 此刻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139条。 对，他预期的啊，全新一年他给自己定了稍微高出那么20个人的这个定额份额，那么今天已经完成第一天了，应该不错啊，120人超过了， 是不是有点保守？是不是 有些保守？不过你其实这个人吧，就是这样，他数字的概念吧，对于一个人来说，你比如说你从小你不知道这个1+1=2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一直就是特别快乐，就没事儿，你就特别没事儿。 我知道了，我也挺快乐的。 你知道了以后，你终于一下那就叫事儿了，因为你变二了，对吧？就是1+1就只有二了嘛，你一下就二了，然后你就永远就知道，哦，原来1+1就必须是二了啊！我从 二其实挺中性的， 哎， 我觉得从来在我的世界里，我不觉得二就是一定傻啊，二是这个人很蠢萌，对吧？ 对， 就他做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啊，或者那么多的一个这个心眼啊等等等等，是很傻很天真的， 是是是， 对吧？只要你二的不给别人添麻烦啊，二的呢不会让别人觉得你不想和你合作，对不对？你毕竟还是一个职场人士，对不对？你不是一个在家里啊可以和你的父母们啊跟你的朋友们耍小天真的，对吧？ 这不是 犯二的啊， 二是分很多种的，最糟糕的那种是不可合作之二，就是说他经常把你准备给营造的做好的一个团体的一个项目，就出现这么一个人就完蛋了。这个人就是在害群之马嘛，他这二到你整个这个契机就会坍塌。 哎，真的，在我的就是谈到这个二的这个概念里哈，我觉得立刻想的就是憨豆先生。 对对，那是 对吧？ 那就是不可取的那种， 就是他做的那些可能也会演杂类的一些事情，可你不会反感，你甚至也不想训斥他。另外就是乔杉。对吧？对不对？就是你感觉那种二是很可爱哈，就是很可笑，就觉得他们是想法很独特的一群人，当然呢也是有大智若愚的一面哈。 对， 李维熙，李维熙，李维熙，我们去你家里做客啦！ 今天的第一个红人，今年的第一个红人， 恋爱中， 对，那绝对恋爱中。你看他照的这些照片，你就能感觉出来，知道吧？ 这是一个摩羯女啊，快过生日了。 然后她把自己头发烫得非常漂亮， 大波浪。 对，这种大波浪是我都不可企及的，因为她头发比我长，她还能大波浪起来。 玛利亚·凯莉的那种大波浪哈，她呢是1996年出生的，今年是22岁了哈。 对对， 你想 说这个前天吧，说90年出生的那批孩子， 啊、 到前天就玩一个游戏，因为 18岁， 因为18岁的所有的那些就是九零后就已经就不再是那个18之前的那个岁数了，一下就全都是成年的那种。 是啊，所以人家在恋爱中嘞，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43人，最新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刚刚在微博，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他关注的人还不少哈。来看看，哦， 中国 达人 秀， 看来也是一个很喜欢关注电视节目哈，然后对娱乐生活还是很在乎的一个小姑娘。 对， 今天晚上呢，我想在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既然是星期一晚上第一天的节目，所以我们带来这首《一次就好》哦， 一次就好 哦， 挺好满足 的 你 寓意哈。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和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随你跳。Not for free, there are strings attached. Tied to me, I want something back. You agree to be in love with me. Conditional, not for free. There are strings attached, tied to me. I want something back. You agree to be in love with me. Change the things about me you cannot accept. Any day that you have regret, just let it recede. It's conditional. Oh, not for free. There are strings attached to me. I want something back. You agree to be in love with me. There are vows that must be made. There are terms that can't expire. There are words that must be said. And there are qualifiers. I'll know can call a liar. It's conditional, not for free. There are strings attached, tied to me. I want something back. Tracy Chapman， Tracy 查普曼，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假定，有条件的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有先决条件的，是有假设条件的，是有假定性的，这、就是来自他的歌曲，英文名字叫 Conditional。 2018年第一期直播叶谦放的歌的旋律， 还是 真的是四个时段都比较统一了。 那他都得有旋律才算是统一啊！他这有的他没旋律，比如说我拿一 rap 来，你就肯定说不出这话来了。 不，你曾经那是叮的咣啷先开场， 那 叽的哇啦走一通啊，最后呢才开始拿条子啊扫一扫啊，这个轻轻柔柔的打 打扫一下这个现场啊，就像是一起出去喝酒啊， 乐队 酒瓶子，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散落一地啊，最后呢，人家走了，你开始收拾。反正我觉得这十几年时间里哈，你的音乐带来的这种方向都是这样，但没想到2018年，这个大转变呢。 没有，其实 是你妈跟你谈了。 没有没有，你别想 你妈在给你送中老年补钙奶粉的时候， 嗯， 对你嘱咐了几句。 对我的音乐道路嘱咐了几句是吗？ 你母亲说了。 你想什么呢？ 啊、 你想的太美了，你美的也太早了啊！我也就是今天给你放放，过两天我还会恢复的，恢复原样的。 不，你不。你妈妈说的话你得放心上啊，周杰伦以前唱过歌听妈妈的话、啊、 嗯，是 周杰伦，妈妈让你喝中老年补钙奶粉你得喝。 周杰伦是听他妈妈的话，因为妈跟妈不一样啊，我要是听我妈妈的话，我就现在就不是活成这样了。 那你是这是变本加厉啊、 这个、就相当于你说句实话，你听爸妈的话吗、 啊、我小时候还是挺听的、 哎、对，然后你自己有主见了以后呢， 后来在感情的道路上那我是真不听啊， 你夸夸的往前走是吧 后来我18岁以后我真不听了、啊 哎、这你就理解了。一般来说人都是这样的， 不好在我觉得是家庭的这种民主的氛围吧、 嗯、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家庭的民主氛围还是很浓郁的哈。哎，我之前说在这个昨儿和今儿你收到的这个祝福当中，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 是啊 特别不一样的、啊、除了新年快乐、 嗯、 万事如意啊，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等等之后，有没有哪位老同学老朋友亲人给你发的祝福让你觉得哇，快说没有完我就说我的了。 你先说你的吧。 不给你个这个机会， 我都说 你毕竟德高望重、啊、 我就从第一时段我都说了没有，我后来我就一直盼着啊就这俩时段之间可能应该有了吧，哎，人缘太次还是没有 我呢还真的遇到一个，我觉得、嗯意外在于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用文字的方式， 对， 而我这位朋友平常跟我交流全部都是用文字，就几乎很少用语音 啊。是啊， 昨天晚上 来了个语音， 突然啊五大三粗的汉子 啊 给我发了条语音。 嘿， 我当时就想是不是什么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啊，什么在哪儿放个焰火呀、啊、让我听听叮了咣啷的声音呢、啊，抱着这样的我点开了、 嗯、 结果我一点开之后哈、啊、 给你唱了首歌。 不是不是，我不知道 念了段诗。 不不不，那我就不惊讶了、 哦、 你知道啊哈，我干这个文字啊、干这个声音工作的人，我有时候其实挺苛刻的对声音、嗯、对吧？ 对呀、 啊、就不要瞎给我发这些东西啊。 哎， 我不听的啊。 是啊， 但是呢文字语言的东西呢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哈。我那位朋友非常认真的跟我说，就像是一年到了年底他交代了一件心事一样，他说我经常在晚上回家的时候听着你的节目， 嗯 嗯，我和你之间像一种很特殊的朋友，这种特殊来自于我们从来不见面，基本上不见面哈，然后呢只是活在彼此的朋友圈里，可是我在你的节目里啊可以听到你的生活，嗯，很感动，然后听你放的歌，真的这个语气你知道吗，就平常跟你说话都不是这么正经的一个朋友，突然之间他说我真的想对你说声谢谢，我经常晚上下班很晚的时候听到你的节目，我祝你一直都像个小女人、 哎、你昨天有这么、在晚饭过后又没喝酒这么清醒的跟你说话的人真是很难得、 啊、对呀、啊，我也觉得很惊讶、啊、就 是 我说哇怎么突然间这么深情啊， 对， 就是人可能某一个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年末了嘛，然后又到那个午夜，昨天晚上因为没有我的节目嘛，然后就突然感慨了，我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在听？谢谢你在昨天晚上给我的这份惊奇和惊喜，在这座城市的迷宫里，希望晚上听节目的你和更多的位朋友都会觉得有方向、有温暖、有光、有入口。 这首《迷宫》也是在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把我这位朋友的语音呢特别给叶谦听了啊、这证明这事儿不是我编造的，对吧？ 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 就像怎么说，就算没打过草稿，没打过稿吧，他也在脑子里就是 很认真， 想过一遍要跟你说这个什么事情了。他就说，哎呀，这个轻松愉悦的感觉有加，然后呢，这个做做呀，然后之前打稿的这个呢是没有什么痕迹的， 我觉得不会打稿的， 对没有什么痕迹的，但是就是说可能是年底的一种忽然在一个感觉下， 对， 他忽然有感而发，你知道吧？ 对，因为这档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也有你的份儿哈，所以我的朋友对我节目的这个感慨里啊，肯定也有你啊，我所以给你听听啊， 谢谢， 听一听， 谢谢这位朋友。 其实你的同学啊，或者是你的亲人，有时候可能也会晚上在听，但没有告诉你，甚至你前女友啊，你那个很多年前暗恋的哈，暗恋你的哈，你们一起暗恋的哈，等等等等，也有可能在偷偷摸摸听你的节目， 是、 啊、保不齐的啊。 这个不是保不齐，他们经常在微信里跟我说，说我正听你节目呢。 哎，那他们对我有就有时候会怼你啊，或者是不太尊重你这位讲者。 他们怼我都怼惯了。还在乎你怼我这两下， 就是你的那种绅士风度是从小到大都延续过来的，是吗？ 从小我哪个我敢惹啊？ 对，今天叶谦在朋友圈里 po 一张老同学照片哈，哎呦，那老同学们，那我叫一声姐姐也对哈， 都比我 啊，老姐姐们 都比我彪 啊，你一使劲儿都把他抡出去那种哈， 对，都比我悍， 感觉气氛还是蛮好的哈。 是， 其实就是这档节目里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听友，也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因为其实在夜里大家在广播当中不是可以，哎呀，怎么突然间输着输着情你又回到当年的调调里了， 也不尽然，仍然是很美丽的旋律，因为它来自马斯火星哥。 OK，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在晚上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吧，所以我们可以抛开一切的想怎样就怎样哦。

北京时间23:32:37，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全新的2018年1月1号晚上的最后半小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0，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第一个直播夜晚第四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对， 第一天不要说最后。你看我平常那么爱说，我今天就不说了。 我今天我就一年在头上说一次，以后我不说。 刚开始 我跟你这截然两样。 还剩下364天呢， 嗯， 那么多日子呢，什么最后最后呢？ 好，听一首特别特别高原情怀的歌曲， 国际化的歌曲， 高原情怀的歌曲。然后呢，这个制作是非常非常的清澈清凉， 哦， 然后非常精良，都不能直接用。只用精良这个来比喻，它还能给你有这种清澈和清凉感。 OK， 然后制作人也是我本家啊，也是姓叶，叫叶云川先生。叶云川先生制作的这首歌曲 确实很好听， 书圣思德妙法语。 李维西，李维西，李维西红然，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好像世外桃源意境的音乐当中啊。 岳西才旦这个在这张专辑一路莲花里唱的因为都是藏语，所以刚才韩丽也问我唱的是什么，那书生的思德妙法语在山顶上响起，在海之底响起，在蓝天天空长响起， 我 也就这几句非常简单啊，然后 就一直六分钟都唱这个、 哎、花草树木皆颂咏，大海溪水皆颂咏，日月星辰皆颂咏，然后愿此解脱山之重，愿此解脱水之重，愿此明亮高空心、 嗯、哎，我觉得2018年的第一期的男左女右啊真的是有很多听头，包括音乐的这个风格哈、啊、还有这个音乐的意境， 是 就刚刚在听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你好像可以闻到某些清香，对吧？ 是 你突然就觉得你的世界变得非常的空灵。 我喜欢这种空灵，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做这个很多书圣的这些音乐的人， 嗯， 包括我也就是发过心做过这个，但是叶云川先生他是做的是非常最到位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到位，因为他首先是天碟效果，第二呢、嗯、是他一直在做减法，他跟我说就是他跟我老聊天就说过这个问题，就说我觉得你不能犯你一种毛病，就是你越添越多越添越多，结果把你要的那个空灵那个想要的东西全都填满了糊在一起根本不行，你一定要做减法，要让它你动用这个配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越少越好，越好越少越空灵，越点到为止越好。 那肯定的， 我特别赞同他这个想法，所以我这个一听就是这个味道。 嗯，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要变得丰富哈，要觉得你所拥有的东西都要是那种每一件都是最好的啊， 对， 每一个呢都是你生活里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后来你发现你在做减法啊，不光是东西情谊朋友，其实都是大浪淘沙，对吧？ 嗯，你要做简单的其实挺难的，经常人嘛都是想要更绚丽一些，更越乱它越不嫌乱，其实咱们有这 个，对， 咱们有这种问题啊，这其实你是一直在犯了耳石犯了眼石，就是蒙住了自己的那个最清新的那道东西。 亲爱的男左女右们，大家听出来了吧？2018年叶谦境界不一样了啊。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他现在左手边啊， 我还有左手边呢，我不就右手边有个你吗？你看过 了许多美丽。哦不，今天我想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呢，就是因为刚才听你那首歌的时候， 一下子觉得好像把人带到了一些我们反正对我而言没有去过的西藏啊，就是那种高原空灵的地方哈。 是， 所以真的希望在2018年我们在旅行的计划中有更多的可以去到的远方啊。 对， 所以我想带来旅行的意义，但是我要带到陈绮贞的版本，因为杨宗纬今天晚上已经唱过一次 就好。 这是我的闪失啊。 您这个女生跟男生啊其实有的时候决然不同啊，太不一样了。你要是让男生再一直唱这首歌曲的话呢，你就只能是女听众听出来的是一半，然后男听众可能不听了啊。那个时候他就杨宗纬的这种情歌一般男人来说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赞杨宗纬先生唱的怎么样，而是只要是男人一柔情，另外一半男听众基本上就是不会听的。男听众还是喜欢听男人唱那种走起来 的。且开、哎、我才不信呢。 且开的歌， 情歌太多元化了，对吧？情歌是要有情的人啊，有意境的人点到了就命中红心，对吧？在听旅行的意义之前，我们来2018年感受这首情歌。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个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 dance with your vintage music, coming through satellites while cruising. You're part of the past, but now you're the future. Signals crossing can get confusing.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feel crazy, crazy, crazy. Sometimes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feel crazy. You get ready, you get all dressed up to go nowhere in particular. Back to work or the coffee shop, doesn't matter, 'cause it's enough to be young. Look, you kids, you know you're the coolest. The world is yours and you can't refuse it. Seen so much you could get the blues, but that don't mean that you should abuse it. Though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go crazy, crazy, crazy.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go crazy, crazy, crazy. 这首歌呢来自雷妈，雷妈这首歌的名字呢特别简单，就叫 Love， 爱，非常非常简单的啊，而且还是比较适合黑夜听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老觉得雷妈她唱歌的那个基调啊，就是夜晚的基调，就是从来没有唱过白天的歌曲，这种感觉就是很有意思的。你别看是还有很多歌手他唱的是比这个还要柔美的歌，比如说小野丽莎什么的，但是你能听出，你能听出他是有 有些歌曲是白天的，有些歌曲是晚上的，有些歌曲真的是沙滩海浪然后艳阳天的那种感觉，虽然也是很柔的歌曲，但雷妈有意思。雷妈她从来她没有一首歌在我耳朵里是能呈现出阳光这种感觉的，没有一个歌曲是十点之前的歌，应该都是一听就是九十点钟以后的歌曲。 说够了， 说够了， 到我了哈。 嗯， 我刚才漏怯没把这首歌放出来哈。 嗯， 那我重新的和大家再一次2018听旅行的意义，我祝福你2018有机会去到更多的地方，和喜欢的人去旅行。 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 新的意义。接下来的364天属于2018年的日子里，你可以在某一天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是啊，今天是有那么多的听头的歌曲吗？那 不是，你问谁呢？ 看来反正也听到最后了，因为今天我不是诚心要说最后最后啊，这确实是到最后了，现在还有2分40多秒，今天的男左女右就要结束了。 是的，今天晚上真的是开工大吉，大家非常的支持我们，第一个晚上呢就让加起来岁数到83岁的我们得到了208条。 谢谢， 哎呀好吉利嘞。 嗯， 虽然我们再也回不到2018条的夜晚，我们好像也没有过2018条。 对， 我们有过五位数上万的。 嗯， 就男左女右有一次几周年的时候哈， 是是， 你积德吗？你就是 我积点德行，我还积德吗？我积德吗？我 但那都是乍现的哈，我们还是要如常的日子当中的这种相伴。今天晚上非常谢谢我们的漂亮的红人李维熙， 李维熙，谢谢你。 嗯， 2018年第一红，我们会记住你。这首歌曲来自 Ceda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你而疯狂》，Crazy for You。 2018年去实现更多你希望实现的事情，记住，不去做任何的空想，而是去努力做，哪怕进步小一点，但你都是在实施，都是在接近。 对。